梅花样草堂 风三笑落花暖，怎奈望清风压堂送雨

小心恭逢压他 朕知万岁玉梅何成君进宫探望娘娘 玉梅来了快快有请 是有请 没快快请起 谁呀啊 哦自动是玉梅来了 皇上 咱去 皇上保重气力便就心花我不去了啊不下去哎呀万岁娘娘一时不谨慎虚受愧尚不见死不养只怕结束难了 请娘娘我娘 皇上 兄交集才得计将我成

自 来郎啊， 为姐姐抱住香怒目安枪，我要面对 叫我盼不明，从今儿你安居王宫小手里，不枉远走如花山。 万岁，这是那贺喜，也是徐娘娘，为的是贺成君当上王后，至今贺成君已早起立。杀人这种重过，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 你将他死后赐字，非举招待过，不得事情铁也。 不， 万岁。万岁有位忠心之子，而不能顺从，可是爱之情，后继之国平天下。

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国本前程。 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哎，哎，我若叫他不应呢？ 叫他不应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此话当真？ 绝无邪言。 好，坏事，坏事。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 嗯， 大国臣开口， 微臣开口， 包裹把我。 好，包裹把他。 再叫第二声。 是，那包裹拿去，再叫第二声。 坏事，坏事。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还是不开口，雨伞把我， 雨伞把他。 公公，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叫他叫来，包括雨伞交付于你，倘若逃走，我就找你。 嗯，那雨伞拿去， 包裹雨伞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哎，公公你，哎，坏事，坏事。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欢迎看热马花天马花天 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立足基。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之忠臣不。